Thank you. 下面请欣赏格诗温的蓝色狂想曲、古巴序曲、钢琴与乐队狂想曲、波基与贝斯，由安东·戴维斯指挥柏林广播交响乐团演奏。 Thank you.